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1集。松一松也不行。少女似乎是有读心术，眨巴着一双杏子眼，怜惜却强硬地望着他的脸。四目相对，他斟酌了一下语言，一字一顿：你头发扎得这样整齐，松了就不好看了。木生懵了：哦，松了就不好看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哦，不是同姐姐一样的原因，原来不是因为怕我。就这样，乖乖乖乖。林妙妙抓着他的手，像哄孩子一样慢慢从头顶放下来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他慢慢恢复正常的眼睛和表情。林妙妙骤然放松，才发觉背后的衣服都被冷汗打湿了。原书里写木生黑话，就是刚才那样的表现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黑莲花就在他面前黑化了，好险啊。九玄收妖塔金光璀璨，照着林妙妙的脸，给她的眉毛和发丝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边。幻妖化成无数缕黑气，像是池中争抢投食的鱿鱼，一股脑地奔向裂隙上方的九玄收妖塔。紧张劲儿过去，她有些无力地偎在木生怀里，虚脱地闭上了眼睛，等着木瑶来救。木生纤长的睫毛却颤动起来，立即低头去看她雪白的脸，伸手紧张地攥住了他的手腕，捏得他生疼。不准睡。 没睡。 林妙妙强打精神甩开他的手，眼睛半睁着，像一只精神不振的病兔子，满脸的不耐烦。 哎呀，放心，死不了，我还等着回去见柳大哥呢。 木生一阵无语，真想把他丢出去。 可是木生好冷，好不容易抱紧了一团温暖的火，怎舍得放开。他没有伸手的力气，甚至还放任自己将脸贴下来，慢慢贴在他顺滑柔软的发顶。栀子的气味飘散出来，他的衣领、袖口和长发都仿佛化作新鲜馥郁的花朵，他的意识在松弛中渐渐涣散。他心想，怀里的人好香啊。幻妖祭死，众妖一哄而散，四下奔逃。脱去阴阳裂的青阳坡，像是洗去了妖冶滤镜。山的苍青，树的翠绿，天幕的湛蓝，都淡了几个色调，泯然平常天地。鸟雀在山间发出一连串啾啾，窗棂上似乎停了只喜鹊，一声叠一声的叫，吵得人耳朵痛。轻而薄的帐子扬起，皂角的味道清香。他醒来时，帐子角轻柔地扫过他的脸，是李府，他先前住的房间。衣服换过，伤口也被包扎好了，身上妥妥帖帖地盖着薄薄的被子。这时传来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他顺着声音源头扭头一望，额上搭着的沾湿的方巾滑落下来，掉在了枕边。女孩站在窗边，将头探出去，只留下个水蓝色的背影，裙子外面套了一件孔雀蓝的袄子，领子毛茸茸的，可能是屋里热了，故意半穿不穿，滑落在臂弯，露出里面薄而透的真丝上襦，背部白皙诱人的凹陷若隐若现。她耷拉着袄子，伸出袖子到窗外虚打几下，似乎在与外面什么人懊恼的交涉。木生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背影，竖着耳朵听，只听得少女清亮的声音： 一天三顿喂你谷子还吵，哪里筑巢不好，搭在人家墙上也不怕翻下去。 喜鹊蹲在窗棂上歪头看他，似懂非懂，啾啾啾叫得更厉害了。 嘘，安生点儿。 他气急败坏地从窗台上捏了一把谷子扔出去： 多吃少说话，叫得又不好听。 鸟儿扑棱棱拍翅前去觅食，叫声骤停。他这才叹口气，关了窗，扭身回来。木生立即闭上眼睛。咦？他走到枕边，捡起了滑落的方巾，却没有急于盖上，而是伸出手盖在他额头上试了几下。半晌，似乎是觉得温度不够准，扳住了他的脸，俯身下来。他温热柔软的唇瓣贴在他额头上的刹那，少年陡然僵住，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。啊，不烧了。他松了口气，步伐轻快地起身出门，换了一盆水回来，搁在了桌上。无意中一滴眼，一双润泽的黑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脸，将他吓了一跳。 醒了。 少年坐起身来，扎起的头发滑落到腮畔，半晌才打。妙妙愣了半天，白皙的手指屈起来，点点自己的脑袋，语气严肃。 你下次要注意一点，一直发烧，脑子会烧坏的。 木生看他，长长的睫毛微颤。 你懂不懂怎么注意啊？ 女孩的眼睛泛着光泽，脸颊新鲜的像挂着白霜的鲜果，看他一言不发，用力弹了一下水盆，恨恨道： 拿水，屋里降温。 又看了他一眼，恨铁不成钢， 淋雨不算啊。 木生垂下眸子，印象中最后一幕就是他半死不活地靠在自己怀里。他立即抬眼： 你的伤。 妙妙一脸不耐烦： 哎，我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，倒是你。 他懒得再说了，这个人新伤叠旧伤的忍着，大病小病一起熬，体力精力都到了极点，因此才会一昏就是三天。他这种活法就是在挑战人类极限，得改，从头改。 你先前说过，妖的攻击不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。 妙妙斜眼瞅着他肩膀， 这次怕是例外了，你这里伤太重，估计以后也会留疤。 他静静听着，面色平平，没看出有什么在意。 不过你也别太伤心。 他还一本正经地安慰他，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，伤疤是男人的勋章。 木生一脸懵逼， 你就当是多了块勋章呗。 他自顾自地笑了一下，笑得像猫儿，骄傲地抬起前爪，发丝在阳光下闪着金光，瞳孔透亮，满室都是灿然生辉。木生扭头，有些生涩地说： 你怎么不去找你的柳大哥？ 林妙妙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这个别扭的称呼。 柳大哥和木姐姐在前厅呢。 阳光透过窗棂洒了满室，瓶中红梅换成白色菊花，纯粹的几乎易碎，匾额上挽着的白绸花在风里微微颤动。几个人沉默地坐着，室内安静地听得见窗外的鸟雀啾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